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哇，翻到嚟讲翻啲正经啲话题啦。咁啊，今个礼拜咧， 你讲咧头先嗰啲唔正经啊， 啊都 咁梁振英唔系个正经嘅人嚟噶嘛？ 哦， 系啊， 咁样理解都得。 系啊，如果你再唔正经都有嘅，咁啊，即系譬如好似今日话有个有条友咧，唔知廿几岁啊，做人老豆啊，唔知做即系。已经结咗婚嘅，唔知佢话咩？佢走去报假案，因为话 我仲以为你谂住处理啲私人事务，同阿仇斯达开火添，真系 喺度玩咩报假案呢条友，话即系俾人哋即系因为自己好似唔知赌波赌输咗啊嘛，因为冇钱俾家用，跟住然之后报假案，因为话人哋老笠佢， 咁似我哋某个 friend 系嘛？边个 friend？ 唔讲啦，算啦， 算啦，你唔好讲呢啲咁嘅嘢啦，系不过咁样嗱。即系今个礼拜咧就系嗰个叫做逃犯条例啦，咁就就呢个首读啦。咁啊逃犯条例咧，即系你见到呢个礼拜其实都开始有啲民情咧，开始越嚟越汹涌。嗱、本身就嗱喺呢一个游行嘅时候啦，咁啊12000人就唔系好多嘅啫，其实就咁我见到细伦又去啦，好似肥佬奶都有去添啦。咁啊，仲有系咁但係呢都唔及啊我哋阿刘联同阿大楼呢咁劲。咁大楼其实確实有用喎，佢係炒起咗成个势喎，係咪即係原本呢你知道即係地嗰啲咩商会啊四大商会啦、已经俾呢一个李家超搞掂咗啦。咁厂商会甚至乎係成功争取到，即係呢个呢係经民联啊，佢哋成功做扯皮条呢就成功争取到啦，即係李家超呢就删去九项罪係咪咁但当然啦你见到、就是。 咁所以一如所料喎，即係最初我哋前一个礼拜五呢我哋第一次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呢我个 gut feeling 就即都唔系 gut feeling 噶啦，我嘅判断 咧会让步咯。 主要系其实系要搞 內地走落嚟嗰啲商家佬，或者係喺香港嘅商家佬喺上面做生意嗰啲，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嘅。 講係咁講啫， 無論逃税又好，無論貪污又好，主要係搞呢啲油咯。 唔係講係咁講嘅啫。 所以你見到劉聯雄咁緊張、啊、，OK， 即係一來佢老實講，如果佢嗰單嘢咧係搞掂嘅話咧，其實等於咧成條逃犯條例咧。是玩完了的，因為你整個逃犯條例由開始你的起源就是說那個香港的女仔去了台灣 陳同佳案、 okay? 那變了就是、我沒辦法將她放在台灣、喂，老實說得事得辦都不是那麼難的，是不是？我不懂、相關的法例的要怎樣去處理，或者行政程序上怎樣、做，但以前沒有的時候有一些地方其實確實都是引導到的嘛，係咪？尤其是你係涉及到兇殺案嗰樣嘢。OK，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最驚嗰啲友咧，就係嗰啲商家佬。 嗯， 喂，究竟我過一過境嘅時候，你會唔會借呢個機會嚟喐鬼我㗎？嗯、即係正如你慢慢走一樣啫，係咪？你過加拿大境嘅時候，你美國就要求引導我。 嗯、 其實喺呢個 moment 裏邊咧，就係、是、反映到咧，大佬其實真係好有政治智慧。 嗯、 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旗手、 嗯、 还是借着你成万人走出来上街之后呢即刻入禀法院司法复核、啊、虽然你说机会未必是很高，因为基本上一条例都未有，你复核点乜鬼呢我都不知 道、未必关不关政治智慧事，但是即是说即是如果你说实际上面做司法复核那个就是即是那个赢的机会很小， 那个是 means 来的， 他自己都在他那个那个入禀状那里讲到明，就是不是阻止立法，那阿波哥都说你不是阻止立法，那你搞你做乜啫大佬，那你司法复核就是想即是阻止立法的啦， 但最重要的一样是这样、啊、你讲到明，如果你真係立咗嘅话呢，我大佬就 即刻走 佬， 即刻要走吓、啊、而且我而家呢我要放棄我家庭，即係要远走高飞啦。 你关键係在于喂呢条条例係有追溯力㗎嘛。 係呀、 啊。佢司法复核嗰样嘢就係要求冇追溯力㗎嘛。 冇可能冇追溯力，因为 咁如果佢冇追溯力嘅话，即係话嗰个喺台湾杀咗 嗰个都冇用㗎啦，其实。 嗰个港女。那個都是沒追索力啦，那你立嚟托啊？ 是啊，他現在立嚟就是要搞這件事嘛，那李家超就說咯，他出於他自己的什麼 私人利益、 不是私人利益，李家超又好林鄭那些，他出於同理心嘛，同理心的意思就是因為見到這個什麼陳同佳案那個受害者他老母是不是那麼慘以淚洗面，那然後先幫他去還個公道嘛，那但你見到這個什麼即是台灣啊這個陸委會今天已經出了聲啦，是不是他說反對嘛，他說即是不贊成，他用一宗原則底下去處理呢條條例，然之後叫佢自己喂你聽下民意啦，你老尾，即係呢個陸委會咁樣彈翻轉頭啊嘛。而本身呢單嘢其實係喺國際上面係聲明係非常之臭嘅，就係、是、搞到係你見到咧，即係好多英國媒體啦，甚至乎你見到而家係呢個美國啦，美國國會同埋行政兩會啦，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今日已經出咗聲啦，咁已經係話呢個逃犯條例啦，係會影響到即係呢啲佢喺香港。85,000个美国人啊，佢哋嗰个那个安全啊，那个问题噶嘛，那个系，吓、咁因为佢话即系大陆嘅司法系统啊，咁啊，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咧，过往嚟讲咧，恶名昭彰，攞嚟做镇压工具，对中外公民咧，仲进行任意拘禁，吓、啊、强迫招认同埋其他类型嘅虐待。喂，呢啲咁嘅嘢咧，喂，好心你阿谭慧珠啊，阿梁爱诗啊，喂，你真系，喂，你真系。你讲少句当帮忙啦，你谭慧珠讲乜 Q 啫？ 喂喂，等先，你唔记得咗、啊、当年即系阿高达咧喺节目嗰度讲个故事咁、啊、就是、当年佢民主派唔知边一个就走去问阿梁爱诗、嗯，喂，你哋唔搞咩逃犯引渡嘅咩？咁阿梁爱诗就对于、嗯、即系某位民主派嘅嗰啲议员嘅私下提问，咁佢嘅回应咪乜？你真系好想搞咩？即系。即系试过，即系十几廿年，而佢突然之间推翻昨日的我，其实系摆到明系有啲嘢噶噃。 唔系，但系你睇翻即系 trace 翻个历史咧，即系其实80年代尾嘅时候咧，老共已经好想咧，就系同香港咧有呢、這个即系引渡。 系、嗯，我哋去段片睇下先，睇下谭慧珠嗰阵时佢做过嘢噶，我哋睇下佢嗰阵时当年啊80年代尾嘅时候做过啲乜嘢先。 起码俾佢一个回应，我净系想咁样。 议会内局长唔答你，咪唔答你咯。 我冇补充，我继续发言，主席，如果你容许嘅话。有关逃犯条例嘅修订。 反性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已经完成首议读，星期七立法会委员会审议，交付大会表决就搞掂。到时边个笑得最开心啊？可能是佢噃。早几日大山大陆行阳光司法，介绍翻佢洋名 Maria， 就算你唔想知道都要知噶啦。因为本土研究社嘅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喺英国解密档案入面发现，92年 Maria 做港事顾问嗰阵，曾经走去深圳拜访公安局，倾回归后中港之间嘅非常规引渡问题。当年负责香港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即刻写信给港英政府，表明担心会有人借跨境暴力案件，要中港谈引渡问题。不过时任副政治顾问几日后就回信澄清，港府从来没有打算同大陆谈引渡，仲说其他同香港签了协议的国家都会恐惧交到香港的疑犯有机会被送到中国。档案亦都揭露，中英30多年前已经开始谈司法互助，中方当年都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承认大陆受引渡等刑事合作法律不成熟，加上香港问题复杂，所以中方同意两国只限在民事和商业司法互助。直到2016年中英达成司法互助，当中都不包括引渡协议的。本土研究社就说，档案很清楚记录港英政府认为中港引渡协议是潘朵拉的盒子。过了30年，中国法制都是令香港人没办法放低戒心，加上香港没有独立主权，很难相信特首会对中央引渡要求 say no 啊。 时常咁去诋毁、唱衰香港嘅制度，系咪符合？ 事实摆在眼前，无需唱都衰噶啦。政府目标是立会可以在不够两个月内完成审议，7月前完成修例，大家睇路啦。 即係你睇下呢班人講啲乜嘢啊！譚慧珠嗰啲仲好笑，譚慧珠嗰陣時佢自己做港事顧問嗰陣時去大陸、去深圳同公安部傾啊嘛，咁傾完出嚟，喂，俾呢、這個阿彭定康佢哋即係就 reject 咗啦。根本上咧，你而家就唔 Q 成熟，連大陸都承認嘅。咁你而家你唔成熟，之後你去到20年之後，即係學阿譚慧珠話齋，20年之後，難道中國大陸一啲進度步都冇？就係、是、冇進步啊嘛！你唔好講呢啲咁嘅嘢啦，好心理。 劉曉波點計咧？ 點解話你即係講小句當幫忙咧？ 709大抓捕嗰啲又點計咧？ 喂，即係呢啲咁嘅嘢。 老實講，如果我哋真係俾人拉上去，唔好話係咩商家佬啦，就主要針對。喂，邊個請邊個律師啊？ 係啊，啱啊。 喂，你嗰啲連嗰啲維權律師啊，同都吊銷曬所有牌照。稍微可以信得過律師都冇曬啦。 唔係呢個情況好簡單，即係其實等於就係阿朱海迪喺個咩答問大會度問阿林鄭，喂，人哋問你嗰、那個黃全璋案你點睇？你係咪認同呢一種咁嘅處理手法？黃全璋點樣樣咧？喂，佢捉佢咁 Q 多年，律師俾佢請完之後，哇、哦，跟住然之後咧，請完之後咧，佢朝頭早跑跑下步，連對牙都冇埋，跟住跌爛咗嘅，其實係即係可能俾人搞過嚟啦。跟住咧又唔俾人哋亮相，喂，閉門審訊，咁樣你都接受到？ 唔係佢而家個講法咧，好鬼好笑。 啊、 我唔知你喺個法例裏邊咧點樣體現咧、 啊， 即係呢個説法出嚟啦、 啊。 即係阿律政司司長。 前律政司司长， 唔系现今嘅律政司司长， 肥婆啊， 肥婆啊， 阿郑若骅， 郑若骅嘅讲法啊，佢就话咧，我哋系唔会引导咧，系涉及政治嘅案件嘅、，OK， 咁亦都唔会引导咧，即使系巧立名目， 你又 嘅政治案，喂， 你话， 唔系我唔知道你喺个法例里边咧，点样体现到呢一个巧立名目嗰样嘢？ 嗯， 我真唔明白、 啊。 唔、如果我你叫我去草擬呢條法例，我都唔識喎。嗱、你又中意聲東擊西啦，你話我係即係嫖妓又好，你話我係貪污又好，你話我逃税都好，但其實你係諗住係喐我咧，就係呢一個嘅反政府嘅，或者係顛覆人民政府嘅，咁你咪攞呢啲嘢嚟控告我咯，用乜疑啫？喂，咁梗係唔會巧立名目啦，到時真係告翻你嗰幾樣嘢，咁得唔得咧？喂，薄熙来都系告佢贪污啫嘛，唔通薄熙来告佢准备刺杀呢个习近平啊？大佬啊，你冇即系细路仔，你冇呃细路仔唔食辣椒醬啊，大哥。 你呃我哋呢啲嘢有乜意義？ 大家心裏有數啦。 大家心裏有數。嗱，當然你打句文句，你而家你搞到香港咁嘅環境，其實已經係一國兩制咧，係冇咗噶啦。喂，以前人哋睇你一國兩制，就係你第一。最重要的一樣嘢就是你有相對的自由嘛，我哋 好啦，即係 我哋有呢一個嘅法治嘅制度嘛。喂，同埋你講開譚慧珠，正想講，其實佢哋八十年代尾或者九十年代頭嘅時候，已經係多次強迫港英政府咧，係引導翻嗰啲黃雀行動嗰啲友啊，因為個個都喺香港浪一浪，先至走去法國或者走去美國噶嘛。 嗯， 嗰啲政治犯啊。嗰陣時候，老共已經係想引導佢哋嘅。 嗯， 不過係港英頂住咗啫。喂，如果而家你回歸咗廿幾年嚟，喂，你真係全面咁樣搞法啦，香港玩完嘅咯。 嗱，九二年嘅時候，譚慧珠就上深圳講啦。咁而嗰陣時咧，就連大陸都承認咗自己時機未成熟，係嘛？咁樣樣，即係所以先至唔再去堅持啦。 但係而家時機唔見得成熟嘅 啦。九三年嘅時候咧，大家睇下呢幅圖啊，大佬真係。咁啊，即係出咗呢一個啦，《逃學威龍三》係嘛？咁啊，即係其中一個橋段咧，見到阿叻咧喺度扮呢個大陸公安嘅，咁啊又話：你信唔信我捉你翻去深圳嚇、啊？知唔知道深圳可以扣留你一年半載都唔審你啊？咁樣樣。咁啊好啦，阿譚慧珠話廿年，難道廿年都冇進步？廿年唔止冇進步，仲要退步啊！阿叻頭先講係一年半載唔審你啊！你最近有單嘢，銘記八九六四嗰間嘢係扣留佢幾耐啊？係扣留佢三年都唔審啊！即系而家嘅情况，比起当其时阿叻嗰个时代系仲差啊！即系好心理谭慧珠， 即系好简单啫嘛。铭记八九六四 吓， 嗰支酒系我喺美国拎咗翻嚟香港嘅。 系啊， 咁我都可以俾人拉噶咯。 系啊，你都可以噶。 喂，好简单嘅啫，你真系阿杨健，你搵我喂，帮手带翻香港香港六四咁样。咁对我哋嚟讲有咩咁大件事？咁咪拎翻翻嚟咯咁样。哦，咁原来就如果嗰度嗰啲人。即係制咗支酒啦，當然嚴重過我少少啦，都可以扣三年嘅。咁你咪真可以引導我。 啊、 不過你又攞第二個藉口就得㗎啦。你唔需要梗唔會咁妄居話明係因為你 keep 八九六四啦。 咁、啊、所以咧，你問我，你話我信阿叻好定係信阿李家超好？李家超話佢信心啊嘛。我真係寧願信阿叻啦。今次係 我唔知你搞咁大力係搞嚟做乜、 啊？ 真係為咗個港女？ 唔係佢講，唔係其實有啦。嗱，即係嗰個咧，就其實喺兩會嘅時候， 唔好呃人啦，好唔好啊？ 兩會嘅時候咧， 你見完譚慧珠、梁愛詩分別喺度挺呢一條嘅修訂條例嘅話、其實你睇到個脈絡喺邊度？根本就唔係因為嗰個原因。 嗯、 你擘大眼講大話，不如你講到明啦。嗱，呢一個係爺俾我嘅任務，甚至乎呢張考卷嚟嘅。我能唔能夠繼續即係做行政長官，或者係作為廿三條嘅試金石？有啲人話其實立完呢一個嘅逃犯引渡條例之後咧，係唔需要立廿三條啦，因為其實已經係將 全國性法律啊嘛， 全國性嘅法律係全面引入香港啦。 嗯， 你睇下你包佢驚唔驚啊？ 而家我哋呢一個台最驚嗰個叫何俊仁，你見佢個個禮拜都揾一節真係講呢個逃犯條例嘅， 因為佢搞維權律師關注組啊嘛。 係啊， 你唔大鑊。 唔係即係咁好，唉，即係阿譚慧珠啦，呢啲真係其實真係高級黑嚟嘅。你講完呢啲嘢咧，係有明顯嘅是非衝突啦。即係嗰樣嘢咧，你個效果就係高級黑啊嘛。即係等於喂，佢送一個 king size 嘅 condom 俾你，有咩意義啫？咪自暴其短啦、啊，大佬，你都用唔着，系咪先？即系好简单啫嘛。喂，明明嗰条友系八两金嚟，你揸住佢话佢靓仔喎、 啊。唔系，我后屘我亦都有啲人透露过咧，我唔知喺传媒里边有冇讲，佢点解要今次咁样去搞咧？原来过去日子里边就系咧好多喺内地咧，即系权斗啊，甚至乎系有即系钱银瓜葛嗰啲，即系大陆佬咧，系真系第一个避难所咧，就系嚟香港先。就是、因為知道你係冇即係逃犯條例可以引導到佢，咁佢哋咧又即係你知啦，佢哋包仔大把水噶啦，就係、是、香港有曬樓啊，或者住四季酒店啊，即係好似趙建華嗰啲咁樣。咁佢哋點咧？就係、是、等一兩年，睇啲咩風聲，冇嘢咧就翻翻去，即係繼續即係翻去大搖大擺，繼續做翻生意咁樣。咁而當中係涉及到咩咧？就係權鬥嘅問題。 嗯， 亦都佢哋好想咧，好快地係喐到佢。因为点解咧？你做过某区嘅公安局局长，你要嚟拉我，喂大佬啊，可能你走咗， 因為你個位啊，即係走咗啊，都未拉到我噶嘛。跟住我咪呢兩年，跟住你就即係煙消雲散噶啦。咁我咪翻翻去咯。喂，所以其實佢主要對付嘅人咧，我覺得老共落嗰個 order， 特別喺呢個習近平當權裏邊咧，係要處理佢嗰啲係嘅政治對手，佢處理要打壓嗰啲友，而呢啲人咧十居其九咧，係先嚟香港先。 我哋睇呢條友啊， 但係諗翻轉頭，你都戇居，咁佢咪唔走香港咯？再去遠啲得唔得噶？得唔得嘅先？ 機場嗰邊肯定截到你。 你蕭建華，即係蕭建華同埋阿邊個谷卓恆事件之後咧，已經唔敢噶啦。我哋再睇下呢條友呢個新聞先。咁咧，呢個公安部前副部長，即係呢一個叫做陳志敏嘅，咁啊喺呢一個兩會嘅時候咧，佢話咁啊同大陸咧就即係逃到嚟香港嘅重犯有300多人，全部係有名有姓，而家就要針對呢300多人。咁好啦。咁而家呢300多人，佢话有名有姓，咩叫有名有姓？人梗系有名有姓噶啦。咁 即系话可以引导。嗱，佢嘅讲法咧，我觉得可以两个方法 interpret 嘅。第一，我当佢讲真话。咁咧，咁都好啲，就话佢主要咧系针对咧佢哋内地咧所谓嘅逃犯，包括喺经济犯罪，包括喺政治斗争里边，我需要打压嘅人。 O K， 即系习近平嘅对手。O K， 咁所以咧，我就想正正规规咁，唔好好似赵建华。啊，唔好似李波咁啦，劫你翻去系嘛，好难搞嘅，或者系林荣基咁用诱骗嘅方法，等、 okay, 你过境。 如果你系专项处理呢300多人嘅话咧，咁你咪搞日落条款咯，即系今次我就系主要系处理300多人嘅啫。如果即系处理完之后咧，咁就算啦。咁但系之前啲人有其实有泛民咧，其实系 recommend 过日落条款，就系佢李家超唔制啊嘛，咁佢话唔可以有漏洞啊嘛。咁但係问题呢个漏洞系咪我哋唔想要，我哋系想要一个漏洞，正如就系好似阿梁爱诗当年咁讲，就话你好想立呢条例咩？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唔想要嘅一个咁嘅情况㗎嘛，我哋系要有区隔㗎嘛，司法上面系。同埋如果佢系讲有名有姓嘅话呢，喂，我真系觉得呢所谓有名有姓嘅意思，其实嗰啲人全部系大粒佬嚟㗎。 冇错。 呢啲咁嘅大粒佬， 所以头先我回应翻你头先问我嗰个问题，佢唔嚟香港咧，以呢啲咁嘅大粒佬咧，要走喺第二度咧，都唔困难嘅。真系揾到个地方咧，系冇逃犯引渡条例。佢点解喺香港咧？一来佢觉得即系相对系比较近啲嘅地方啦，收嘅风系我究竟几时翻得翻去，系相对容易啲啦，亦都摆咗好多资产喺度啦。亦都係即係你冇理由走去美國咁遠㗎嘛，你都未必有visa 啦。不過以嗰啲咁嘅大款嚟講，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佢真係要走嘅話，佢都可以做得到啦。你解決得個頭嚟，搞唔到個腳，係咪？你嘥氣嘅。所以後有時諗下，即係我都唔知係咪調返轉頭諗，俾老共玩到咁。喂，不如你繼續做李波嗰啲嘢算啦，好唔好啊？你繼續玩趙建華嗰啲嘢、谷卓恆嗰啲嘢搞算啦。怀念你咁勇咯，系嘛？你成批国安公安落嚟，咁你咪直接拉人咯，你夹到佢上去咪你叻咯。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而家系将成个嘅制度系完全一举破坏咗。 嗯， 唔系净系为咗你嗰300多人，我当你系真啊。如果你句说话系真嘅话咧，我都仲安心少少、嗯。如果你句说话系假嘅话咧，我觉得你就真系蛊惑，你系真系想氹我哋嘅啫。其实根本你嗰300多人系铺面嘅，你就系想全面控制香港，令到香港咧变成一国一制嘅样板。咁我哋就大 PK 啦，系咯，大哥。 其实咪文革咁样，文革咪系搞咩打到咩吴含反党集团开始，然后就 跟住越辣越多， 系啦， 系咪越辣越深，越辣越劲。喂，咁你先至令人哋非常之反感，就係呢樣嘢嘛。你不如你開宗明義啦，你話我取消一國兩制算啦，正如嗰陣時候講中聯合聲明，依家歷史文件咪算咯。 咁、但係呢個共產黨嚟㗎嘛， 香港人唔享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權利同埋自由㗎啦。 嚇、啊！咁而家英國國 會，你中意嚟就同我中國做生意，你都唔需要透過香港啦，都唔使揾佢做白手套啦、啊，直接嚟啦。 嚇、啊！咁所以而家英國國會咧都出聲。即係佢而家咁 Q 煩啊！即係你搞脱歐搞到即係一撇屎咁樣都出聲。佢啱啱出個報告咧，嗱睇下呢篇新聞先。又話而家呢個外交事務部委員會啊，咁佢又即係出咗一篇報告，就係話香港咧正處於危險，咁啊步向一 國 1.5 制。咁一國 1.5 制呢，其實佢呢成單嘢呢佢都冇乜點講，好似冇講呢一個逃犯條例啲嘛。佢就係因為佢過往啲咩馬海事件啊，即係同埋呢一個即係基本法104，即係 DQ 呢啲議員啊，呢啲咁樣嘅過往，同埋即係聯合聲明啊，點樣漠視聯合聲明，話呢、這個即係歷史文件呢啲嘢，已經話你 1.5 制，你再搞埋呢一個逃犯條例嘅話咧， 一個一㗎啦， 係啊，一個一制。 喂，老實講，你問香港人啊，一點五都唔係一個最好嘅形容。 1.5 我覺得而家係 1.3 1.4 呢個係之風哥嗰陣時發明嘅呢、這個 term 好似係 喂而家真係 1.3 1.4 嘅啫，你搞埋逃犯條例，搞埋23條，搞埋國歌法啊，取消埋民族黨，馬海要逐出境嘅話，喂剩返真係 1.5 嗱，所以呢就你話近年呢你有咁多事，即係有 DQ 又即係驅逐呢啲咁樣嘅外國記者，然之後呢又搞呢一個明日大嶼，又搞埋嗰啲咩一地兩檢呢啲乜嘢，其實所有嘢都係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嘅啫，就係老共想融合。即係老共想融合嘅話呢，香港佢所有睇唔過眼，即係嗰啲人即係好似我哋呢啲人啦、 啊。同埋佢而家亦都呢顯示一個表示俾香港人呢，就係話而家我唔怕你哋。 嗯， 我撕破面皮，逐樣逐樣嚟做。你反對又點咧 ？OK， 你唔加拉布都冇得拉喺立法會裏面。OK， 你街頭抗爭我就拉鬼你。OK， 你最好搞暴力抗爭添，跟住判你幾碌。你 at 多我唔食，吹得我唔漲。 嗯， 喂，其實而家佢擺明噶，所以佢唔驚你哋幾多人出嚟遊行噶。我覺得佢跟住嗱立得呢一個，順手搞埋23條。OK，、 嗯、 有啲嘢我未帮佢諗到啊，即係你而家头先我同你喺度數啊，嗰度都七八样啦、 嗯、 由呢个一地两检开始係全面破坏緊呢个制度，係啊，我係破坏吹啊咁样。喂，其实而家老共係摆到明係咁个国际社会噏嗰几句嘢当你唱歌。 咁、那個問題係在於你，當你國際社會都係用呢啲咁嘅嘢不斷咁樣嘗試喺無論輿論定係實際上面開始圍堵佢嗰陣時，佢個玩法就好似二戰之前嘅德國咁樣，喂，比利時同埋呢個荷蘭都係中立區嚟噶嘛，即係而家比利時當年嘅比利時同埋荷蘭就係等於香港咁樣，喂，咁既然你係中立區，但呢個中立區係影響到中國對於全世界嘅嗰個策略嘅話，咁就一定要喐佢咯。一模一樣嘅咋，咁所以咁慘得過你荷蘭同埋比利時同埋香港一模一樣，喂冇反抗能力嘅，點解唔喐你啫？ 嗯 嗯，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